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小雨，东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雨转阴，东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明天白天，北京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偏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依然是有降水，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较差，不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也提醒大家在外行车的时候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京新高速的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四元桥到北高出京方向，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进出京双方向，目前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西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也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大家，雨天路面比较湿滑，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下面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系列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如果女性朋友年纪比较大了，这个时候怀了宝宝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有很多这个上了年纪的女性朋友，一怀了宝宝之后啊，先是高兴和开心，但是高兴和开心过后呢，就开始焦虑了，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够承受着给宝宝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宝宝是不是容易有这种流产的情况啊，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说这个担心从怀上的那天开始一直持续到的生完宝宝。那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些高龄的孕产妇，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和大伙一起来说一说。怀孕是件让人高兴的事儿。二孩放开之后，很多高龄的孕妇在怀了宝宝之后却高兴不起来，在怀孕之后天天步步为营，心惊胆战，怕自己年纪大吸收不好，宝宝营养跟不上，怕身体没有年轻的时候皮实，稍有不适就保不住孩子。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为您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黄振宇，和您说一说高龄孕妈孕期安全宝典。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 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 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在要宝宝的时候呢，年纪就已经不小了，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怀了宝宝之后也担心这宝宝的健康和成长的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黄振宇黄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高龄孕妈孕期的安全宝典。首先呢，要欢迎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有请黄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大家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非常欢迎黄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高龄孕妈哈。这很多女性朋友一说这个高龄两个字啊，其实是有点排斥的，我们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永葆青春永远年轻的，但是在医学上对于比如说孕期的女性是不是的的确确有这样的一个界定，什么样的人群达到了多少岁就应该算是这种高龄孕妈的范畴了？ 嗯，是这样子的，在那个医学上呢是以35岁，而且这35岁的概念呢是指她那个在预产期的那个年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母亲现在怀孕她是34岁3个月， 就已经算了， 对，她怀孕生产的时候她就超过了她自己的那个生日那天，那她就是属于这个高龄产妇了。 好，医学上对于高龄孕妇的这个概念界定的岁数是35岁，而且这个是预产期，我们还得再往前推10个月呢，怀胎10月嘛。所以说42岁零2个月，这个 34岁零2个月、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最后的这个期限，如果超过它就都应该算是我们说高龄孕妈了。虽然我知道现在很多的女性朋友保养的特别好，这个时候看起来还依然特别年轻呢啊，但是医学上依然是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这是不是和超过了这个年纪的女性朋友在怀孕过程当中的的确确容易有一些风险的出现，容易有一些比如说大家伙担心的营养跟不上啊，宝宝不容易保这样的情况啊？ 嗯，对，是，确实是那个，因为不仅是营养的一个简单的问题，它还有因为就是高龄的以后呢，它各方面的身体的情况，尤其各个脏器的功能，比如心脏的功能啊，肾脏功能啊，这些脏器的功能可能就没有她年轻时期要好。那么怀孕其实对于女性来说它是一个负担，那么从那个陪囊刚着床开始，它逐渐增大以后呢，对母亲的各个脏器其实都一个负担，相当于一个挑战。 嗯， 那么它能不能胜任这个挑战，胜任这个变化，对母亲的身体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了。 所以说如果年纪真的大了，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身不由己，我们也希望自己永远有一个年轻态的身体状况，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很多的器官超过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是自然规律，我们不可逆。那么如果这个真的年纪比较大了，又怀了宝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像大家伙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我们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甚至我们能不能够提前去预防这些问题的出现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邀请黄主任和大伙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如果您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想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的话，也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可以看一看我们的专家，同时呢也可以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来。我们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根据国家食药监总局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250万人因为错误用药而损害健康，其中死亡的人数有20万人，是全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2倍。因此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服药方式、时间等等都应该严格的遵照医嘱执行，大家切不可以随意的自由用药，否则对于自身的伤害是会极大的。下面我们也和您说两个常见的用药误区。第一个就是打点滴的过程当中随意的调快点滴速度。 不少人在打点滴的过程当中总是嫌速度太慢，自行调快药液的滴速。在这儿首先要提醒您，医生啊是不赞成遇到发烧、感冒、腹泻等等这些小病的时候就去医院输液的。我们应该遵循能口服就不肌肉注射，能肌肉注射就不输液的原则。其次，如果需要输液治疗的话，我们一定要遵循医嘱，切不可以自己随意的调节输液速度。一般情况之下，成年人的输液速度每分钟在40到60滴左右。再和您说第二个用药的小误区，就是乱服维生素。很多人每天都会服用大量的维生素，但是大部分人却不了解维生素的服用方法。服用维生素的前提条件是要掌握适合和适度两个原则。所谓适合，就是指根据个人的情况不同来制定补充方案，而适度强调的是不要认为维生素是人体当中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就盲目的补充。其实人体对于维生素的需求量啊是有一定量的，如果摄入过量维生素的话，依然有可能引起维生素中毒。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建立起了每年定期洗牙的习惯，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觉得牙石不疼不痒，是不是没有必要洗呢？在这儿和您说一说医生为什么建议您去洗牙。这是因为牙结石对于口腔来说呢是一种异物体，它会不断的刺激我们的牙周组织，并且会压迫牙龈，影响血液循环，造成牙周组织的病毒感染，引起牙龈发炎萎缩，形成牙周囊袋。当牙周囊袋形成之后，容易使食物残渣、牙菌斑和牙结石等堆积，这种新的堆积又会进一步的更深的破坏我们的牙周膜，如此不断的恶性循环的结果，最终会让我们的牙周支持组织全都破坏殆尽，会让我们的牙齿最终脱落。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和陪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黄振宇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高龄孕妈在孕期的安全保点。黄主任，已经有听众朋友在跟您互动了哈，我们来回答一下。家有天成这个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主持人好，专家好，自己今年呢已经35岁了，患有偏执型的神经分裂症，现在呢正在服用抗精神分裂的药物阿利派唑，每天的服用量是10毫克，是一个最低剂量，病情现在控制得很稳定。现在呢自己想要要一个孩子，想问问专家，如果在怀孕期间坚持服用这个药量，对于胎儿有没有影响？想问问您。 好的，是这样子的啊，因为也有很多的孕妈，她除了就是像这位听众有患有这种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她可能还患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都需要服用一些类似的药物来控制她原有的疾病。所以呢，我不是针对这一个听众来回答这个问题，是说我们在孕期的时候，原则是如果说能不服用药物，他原有疾病就可以很稳定，那我们采取原则就是不要服用药物。那么如果说他必须要服用药物来控制他原有疾病，如果说有些病人还有高血压，像这位听众呢是患有这个精神分裂症，那么他可能需要服用一个最低剂量来控制他的疾病，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评估他的这个病情情况。首先他得评估这个最低剂量服用以后本身他的身体状况适不适于去怀孕，不是说单纯一个血压问题，单纯一个精神问题就可以说他可以怀孕，那我们还要评估其他的一些脏器的功能，是不是能胜任这个怀孕的这个负担，我刚才说到的。那么我们都会去经过产科大夫还有相关的专科医生，也就是说这位听众可能还要在精神科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药物的这个控制和调整。那么等她怀孕之后，可能也需要双方的这个专家，一个是产科的医生，另外呢也需要专科医生，也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来共同指导她这个整个的孕期的这个用药。 好，所以说对于这个朋友来说，首先您得找您的精神科医生明确一下这个药量，如果我们停药的话， 对， 会不会反复？ 对， 如果不反复的话，如果您为了要孩子，这个药我们还是建议您能停就停。但是如果医生这个精神科的医生说，这个药量如果你停了之后，可能这个会反复的话， 对， 这个药咱们就不建议您停。 对，是这样子的。 还是基础疾病的控制我们要摆在首位。 是的是的。 好，其实不光是家有天成这个朋友这样的一个精神方面的问题，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些基础疾病，尤其是我们说这种高龄的孕妈妈们。 嗯， 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些基础疾病，还是黄主任刚才提醒大家的原则。 嗯， 不服药，如果病情不反复的话，就建议大家不要服药。 嗯， 如果病情控制不住，必须要通过服药的话，我们一定得在专科医生和产科医生的共同监督之下，来看看这个药量我们到底是维持原剂量，还是说可以减量来适度的调整。 对，是这样子，因为只有健康的母亲才能孕育一个健康的孩子。 好。刚才呢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黄主任也和大伙介绍了对于医学上的界定，35岁以上，而且这是这个预产期35岁的这个妈妈就已经算是高龄的孕妈了。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在很多的一线城市，可能不光是二胎的女性朋友可能超过35岁才开始怀孕，很多头胎的女性可能在怀的时候就已经超过35、36岁了，越来越多见了。但是呢，有的朋友说，我看我身边36、7岁生的也挺健康的，也没有什么呀。这是不是碰运气啊，还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医学上是有统计的，超过这个年龄的的确确对于妈妈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可能风险都会大一些。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从医学上来讲，就是大量的医学现在目前的统计结果呢，是认为自然生育年龄就是比较适合的年龄，还是应该在20岁30岁到30岁之间，就是20岁到25岁之间的一个女性，她每个月成功妊娠，就是有一个健康的孩子，这个几率其实才25%。不像大家想到的，就是好像 一击即中。 对对对，是他才25%。那么如果说他这个年龄增加了，那么他其实到35岁以后，他每月的这个自然妊娠能获得一个成功的妊娠结果的这个妊娠率是大幅度要降低到下降50%。那也就是35岁以上的他的成功几率就已经是下降成为12.5%。那么到40岁以上的话，基本上他的这个每个月的这种成功的话，可能只能在1%左右了。所以呢，就是说还是提醒各位，如果说可以早生育的话啊，尽量不要延后到35岁以后， 还是在我们说生育的这个黄金年龄段。 对， 这样的话受孕几率首先我们就是相对来说会高一些，有保障一些哈。那对于头胎和二胎也想问问您，像头胎二胎对于比如说高龄孕妈的受孕几率会有影响吗？如果已经有过第一个宝宝，那第二个宝宝超过35岁了以后，受孕几率一定会比头胎怀的妈妈几率大吗？ 你的意思是指他35岁以后，刚才我说的意思是只要他超过35岁，无论他怀头胎还是二胎，他的几率都会下降。都会下降，因为他的各个脏器的功能，尤其是卵巢卵子的这个功能，还有卵巢其他的一些激素的分泌都会有所下降。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头胎二胎在35岁之后怀孕的几率是不是也一样呢？是因为有听众朋友在问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说，感觉怀老大的时候是一击即中的，怀老二呢试了大半年了，现在还没动静，但是去医院检查过了，自己和老公啊都没有什么问题，说现在两个人基本上是不是得开始算着日子开工了。可能对于很多这种高龄的女性，在受孕的时候可能试了半年依然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有点着急了，总是算好排卵期，集中在这几天发生这种性生活，希望提高受孕几率。也想问问您，这样到底有用吗？在年纪大了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真的能提高受孕几率吗？ 其实通过这样的方式确实是能提高这个妊娠的这个几率的，因为叫有的放矢，对吧？他因为35岁以后呢，就是也确实是随着卵巢功能的减退呢，部分的女性她的自然妊娠的妊娠的几率就会下降了。刚才我说到那数字 12.5%， 对，就会下降了。另外呢，就是本身她要子心切啊，就是迫切的很想要孩子，所以呢他想在这个短期内就获得一个很好的妊娠的这个结果。所以其实在医学上，我们的生殖科医生或者我们产科医生有时候也会指导病人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说有的放矢的方式来获得那个妊娠。 这个的的确确在排卵期这个算好日子进行这个性生活的话是有助于提高的。但是刚才你也提到了，有很多这种高龄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在试了一段时间还没有成功的时候，可能精神方面会有点着急， 对， 要算日子。我知道我身边有的朋友不光算日子，还要测体温。 嗯， 完事儿了之后呢，还要摆各种的体位，把这个腿呀、屁股呀都要垫高，各种各样的方式，希望能够提高这个受孕几率。像这样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之下，是不是对于受孕也会有影响呢？ 当然会受影响，因为呢，女性朋友只知道就是说怀孕就是卵巢排卵， 嗯， 然后呢，子宫呢是一个她的那个胎儿生长的地方啊，就是受孕在子宫，但是不知道其实，卵巢为什么会排卵。这个激素水平的控制是在大脑。 哦， 那么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在临床上我们经常见到，就有一些女同志在她精神紧张或者她就是出差呀， 工作压力 大，换了地方，有时候月经就会紊乱，就是因为她排卵就紊乱了，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脑子的影响，她精神紧张、焦虑等等压力的情况下，都会引起她排卵的不正常，那她也会影响到她的受孕。 哦，好，所以说其实算日子这个是可以采用的方式，但是呢，咱也别精神太紧张。 对对对， 有特别强烈的要求说，前面这往前错一天，往后错一天都不行，一定得算准日子。太过的这个精神压力，可能也会影响受孕的几率哈。 确实是， 这没怀上之前，可能对于很多妈妈来说担心，怀上了之后啊，很多妈妈依然焦虑。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尤其是像我们刚才说的35岁以上的女性朋友，怀了宝宝之后啊，都会有一个这个想法，就是说现在身体状况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皮实了。年轻的时候总感觉怀了孩子之后吧，这个也没有怎么忌口，工作呢也没怎么暂停，这孩子也依然出生了。现在怀了老二，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稍微累一点，就觉得这孩子有先兆流产的这个征兆出现了，特别特别的担心。也想问问您，对于高龄孕产妇来说，她孩子发生流产的几率是不是真的比年轻的女性朋友要高一些呢？ 确实是这样。在医学上面呢，也是说就是在流产本身这个疾病那个就是高危因素里面，确实包括着高龄这个年龄的因素。举个例子，就是说在20到24岁之间的女性，她的自然妊娠以后的那个流产率大概在 15% 左右，大概在 15% 左右。但是如果说这个随着母亲的年龄增加了以后呢，这个流产几率呢也就会提高。那么到了35岁以后，她的流产几率比之前呢会增高2到3倍。那么随着这年龄的增加，40、45、49但这个妊娠的这个流产的几率就会更高 啊， 虽然是跟这个确实是跟女性的这个年龄是息息相关的。 那这个年龄比如说引起这个流产，是比如说是卵巢的功能出现了下降，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各个其他脏器也出现了功能的这种衰退有关系？ 其实呢，流产来说呢，它有很多种原因，那么有些原因呢是目前我们比方说我们医学了解到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大概在40%到50%，也就将近一半的原因呢是现在目前医学不能解释的、医学不能解。那么在医学能解释范围内呢，有些原因呢就是有很明显诱因，比如这个人摔了、碰了、磕了，那么 外力的冲击、 外力的冲击导致了这个胚胎要流产。那么还有些人呢是因为激素水平的波动，那也就是卵巢功能、黄体功能不好，那支持孕酮分泌不足，出现了这个胚胎流产。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就是经常我们会现在目前来说发病率在逐年上升的，就甲状腺功能低下、 甲亢啊、甲减啊， 对，这类内分泌疾病呢同时也会影响到胚胎的发育，导致流产发生。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子宫的一些原因，那么有些人呢原本是有子宫内膜炎，或者呢是子宫的畸形啊，有些人有子宫黏膜下的肌瘤啊、息肉啊等等，这些疾病也会引发这个流产。所以说流产不一定是因为卵巢功能，但是其中确实有它这个 有关系， 确实有关系。 那针对这样的高龄孕妇，在孕早期可能这个流产的几率会比年轻的时候要大一些，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比如说提前的预防，或者是我们提前干预它一下呀？ 确实可以啊，确实可以，但只能说是能 能 尽人事听天命。 对，确实是因为在高龄的女性在就诊的时候，就是她头一次就诊来确认妊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帮助她来了解她之前是否有类似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导致流产的高危因素。那么她如果说原本就患有一些引起卵巢功能不好的疾病，比如说有些人是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或者有些人本身就有甲减或者甲亢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在他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帮助他来检查这类激素水平情况，从而呢避免是因为这些因素导致了他流产。当然高龄的孕妈妈其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胚胎本身质量不好，那么如果是胚胎本身质量不好的话，那么我们即便采用了这种预防的手段，也有可能不能达到这个预防的效果，也就是最终没有帮助他保住这个孩子。但是因为这个孩子是本身可能存在着先天的一些疾病导致他流产， 所以说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不用太过的伤心，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是一个自然选择 的过程，对对对，是的。 好，也不一定强制保下来这个孩子就一定能够健康的出生，甚至健康的这个成长。 对，因为往往我们看重的是这个保胎结果，有些人认为大夫帮我保住了胚胎 就好， 其实不然，因为你在今后可能这个胚胎本身的发育过程中出现问题了，那么如果这个胚胎本身不好，发育的孩子不好，出现畸形了，其实我们就会想到之前保胎可能来说并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还有网友想问问您说，一般这个孕早期是在3个月之内，像高龄孕妇的流产风险高的话，会不会超过了这3个月之后流产的几率也会比较大，整个孕期是不是都得小心翼翼的？ 是这样子的，我们所说的流产不是指光指3个月之内的流产，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定义啊，国外可能不太一样。目前，国内的教科书上定义是流产是指28周之前，然后或者是呢出生的胚胎体重不足1000克，我们都称之为流产。所以呢，当然大家多数的听众 多数是早期三个月之内， 对，三个月之内不太稳定，超过3个月以后呢，我们叫晚期流产。晚期流产它也是属于在流产范围之内的。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跟高龄或者说这个年轻年大都没什么关系，都有可能在这样的超过3个月之后依然有流产的几率。 对，但是高龄可能发生的机会或几率更大一些。 那到底比如说很多妈妈说上了年纪之后我怀了宝宝，是不是前几个月我最好就静养躺着别动啊，有没有这个必要？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黄主任跟大伙说一说，大家关于高龄孕妈在怀孕过程当中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甜，让你几夜。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5年，惠达卫浴。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家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本节目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的主任医师黄振宇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高龄孕妈孕期的安全宝典。在节目的上半段的时候，黄主任跟大伙说了，随着年纪的增长，女性朋友在要宝宝、怀宝宝的过程当中，甚至在怀孕的整个孕期，其实随着年纪的增大，可能风险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会增多。而且我们跟大伙说，在医学上对于高龄孕妈呢，35岁这个概念一定得明确，不是35周岁，而是预产期35岁。所以说在34岁零2个月的时候，这应该就是最后我们说高龄和非高龄的一个坎儿了。 对， 那如果在高龄孕妈怀孕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有没有一些预防措施能够让这些高龄孕妈度过一个安全的孕期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黄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今天的腾讯视频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直接互动和交流。黄主任，在上面的节目最后的时候，我们聊到了很多这种高龄的孕妈们在怀孕的过程当中啊，流产的几率会增加，也想问问您，对于比如说高龄孕妈在怀孕的早期，这个时候有没有必要比如说我卧床不动这样来安胎呢？ 嗯，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从医学上啊，我不是非常不主张就是完全的静，就是卧床休息。 嗯， 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人体的这个循环功能啊，它一定要是走路，走路以后呢，它下肢的一个血液循环才能通畅。 嗯， 然后如果说完全卧床，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会形成血栓。 哦， 因为它的血液流动会慢，然后它如果平躺的话，它肯定是会形成就是血栓的风险是会要 增高的， 会增高的、 嗯、 那么会极大程度的这样的威胁到母亲的这个生命，所以我们不太主张完全卧床的这个一个原因是因为怕血栓的问题、嗯、二一个原因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消化系统也是一样的，你要通过、肠蠕动来帮助这个食物的就运输，那么如果长期卧床的病人呢，他的胃口情况、消化情况也会差，因为肠蠕动减慢了。 嗯， 所以呢其实我们不太主张所有的高龄孕妇啊、在没有任何的其他的那个 征兆之下， 征兆之下就通过卧床来保住这个胚胎。而且呢其实我刚才说到的有很多的诱因也不是说就是通过这卧床能够避免的，对吧？除非是说确实是存在宫缩、存在先兆流产表现出现以后，我们可能会建议病人啊、休息 卧床休息。 嗯 嗯，所以说对于高龄的这些孕妈来说啊，如果没有出现先兆流产的一些征兆，我们这个时候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说因为自己年纪大了、 嗯、 这个时候呢身体状况不如年轻的时候，孩子没有那么容易保住就卧床休息，完全是没有必要，反而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血栓啊，甚至有消化吸收功能的这种隐患。 对，是确实是这样。 好啊、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怀老二的时候啊吐特别厉害，想问问专家该怎么办。他说头胎的时候感觉吐的没这么凶，现在感觉是喝水都能吐出来。这个孕吐可能有一些怀过孕的妈妈都知道，真的吐起来有的时候真的是能吐水出来。 对， 对于这个朋友呢说老二吐的比较凶，但是老大好像没这么严重，这是为什么呀？ 嗯，其实啊是这样子的，就是妊娠剧吐啊这个早孕反应，嗯，基本上是每个人都会有出现、嗯、但是呢程度上 或轻或重， 或轻或重。那么有些人呢可能极个别人是一点反应没有啊，也有这样的孕妇、 嗯、 当然有一部分孕妇呢会觉得胃口差啊，看见东西呢平时爱吃东西不爱吃了、 嗯、 啊，还有些人呢就反复的说就是打嗝往上反那感觉，还有些孕妇呢就像你们说到的，就是她喝水甚至不喝水连胆汁都会吐出来、 嗯、 那么有些这种严重的这种情况呢，毕竟在医学上呢是极少数的、 嗯、 那么这种情况的孕妇呢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去看、哦、因为呢她这种情况的背后呢也有可能是妊娠引起的，因为妊娠以后的激素水平刺激引发的，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一些其他的疾病啊、也表现出来严重的这种 早孕的这个剧吐反应，所以一定要看。二一个呢，就是很多人担心，就说我好像头一胎没有，第二胎才有， 吐的严重了， 吐的严重了这种现象。其实按理来说，孕吐50%原因是因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刺激，另外50%原因呢是因为精神心理因素。那么其实二胎的妈妈为什么会发生早孕反应更重的这个现象呢？其实绝大多数是因为她的心理因素可能在作祟，在就是给她一定的压力了以后，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年轻的时候壮实了。 对对对，甚至有一些妈妈呢，就觉得吐了以后呢，觉得哎，我是在怀孕，好像我不吐了，我这胚胎是不是就不行了？甚至有些人就觉得，到门诊来说第一句话是说我不吐了，我说你不吐不是挺好吗？他说那我不吐我孩子是不是就不好了、会有这种现象。对对，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 所以说其实在怀老二的时候出现这种比怀头胎吐得更严重的情况，可能和我们的精神心理因素有关系。 对， 这个时候只要不是吐得特别严重的话，也不用太过的焦虑和担心。 对，是确实多少会有一些这个消化道的反应，但如果说吐得像滴水不进的这种情况呢，一定到医院去要做检查，因为我们要做相应的处理和治疗的。 那除了这个孕吐，也想问问您，在早孕期间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早孕症状，对于高龄孕妇来说，她的反应可能相对来说会比年轻的这些孕妈妈们更严重一些？ 其实高龄孕妈和这个就非高龄的孕妇来说呢，在3个月之内呢，其实她们最主要表现除了孕吐以外呢，最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发现还是她的精神因素，焦虑。有些人就在早孕期间就出现了这种失眠的现象啊，睡不着觉啊，天天做噩梦，甚至呢情绪上很不稳定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无所谓的一句话他就会有很多的想法，就哭啊，或有时候就突然间很高兴啊，突然间很悲伤啊，这种精神上的因素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明显的。 好，那这些精神的这种大起大落，我们都知道对于比如说孩子这个保孩子或者说流产几率可能也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 对，确实不利于她这个早期的这个怀孕。 所以说也提醒这些高龄的孕妈妈们，我们在怀孕了之后啊，其实还是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这个时候比什么都重要。 对对对， 很多的原因其实都是由于我们这个精神紧张和焦虑所引起的。 确实是。 好，针对这些孕期反应妈妈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调整的方法，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孕吐啊，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像孕妈妈们吃一些山楂呀，这种健胃消食的这种东西有用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在很多的网络上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中医学上啊，认为山楂呢有活血的作用。其实呢，如果说要建议，我们一般是不会建议病人通过服用山楂来帮助他抑制这个早孕反应。但是呢，其实早孕反应就是大家要自然接受，它确实是一个孕期常见的一个症状，但这种症状如果说它还出现就是不是这么严重的话呢，其实它要坦然能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不用那么紧张。甚至就是你平时说很多人的在意呢，就是说觉得这3个月我没有吃什么好有营养东西，我对孩子是不好的。其实我要在此提醒大家是呢，在这3个月内呢不存在着什么营养的问题啊，不存在营养问题。而且呢，即便说你在这3个月没有补充到充分的营养元素，也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发育，因为孩子确实需要营养元素增加时间是在7个月以上。那么今天 孕早期的时候 就不用担心自己吐了以后对孩子没有营养，更多人是就是其实他吃不下，他愣往下吃，他就觉得我不补我就对不起孩子了。但他又吐了，就觉得哎呀， 反复的去刺激， 有些人说我得吃肉啊，说蛋白质高，其实这种油腻的还辛辣的等等这些那个食物是对他早期的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啊，反而会引起他早孕反应更重。 其实说到这个补啊，很多不是这个孕妇要吃，这个妈妈呀婆婆呀一听说这上了年纪的女性一怀孕了，说哟，这个时候你不吃肚里的孩子也得吃啊，这个时候你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必须得多吃各种各样有营养的东西。除了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早孕期没有必要进行这样进补，宝宝这个时候并不是需要特别多的这种营养补充，在怀孕7个月以后可能对于营养的摄入它会要求更高一些。 对， 但是比如说对我们这个中医理论也有很多这种补药，虽然它不是说这种大鱼大肉，有很多这种滋补的营养品，这个时候孕妈妈们有必要在前期的时候吃一些吗？ 是这样子的，我们从早孕的三个月内，所要求孕妇必须要服用的，目前为止只有叶酸。在她备孕阶段以及她早孕的这三个月内，我们是要求孕妇来连续服用这个叶酸片，来防预防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对，这个呢是因为已经有大量的文献来支持了，这个数据也非常可靠。但是呢，其他的一些的营养补充品其实我们是不太建议病人服用的，因为呢其实消化道的这个对于食物的摄取呢，它是天然的，它比较均衡。那么把它变成了药片以后呢，其实你吃进去的是这个药，我坚信，但是你不一定能吸收到它给你的说明书上那个剂量。 好，那也就是说对于怀孕了之后的这些妈妈们来说，甭管是我们说食补还是药补，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补充剂，甚至还有一些朋友出国专门去买这种针对孕妇的这样的营养补充剂，我真的是看过一个小塑料包装，里面七八片药，还有什么鱼肝油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什么维生素，说吃了以后对妈妈好，对宝宝好。那这个时候其实都是没有必要专门去补充这个的。 对，它只要是它的膳食，就是它的食物能达到均衡啊，就是蛋白质、碳水，还有就是这种维生素都均衡的情况下，其实就没有必要去补充这种做成的这种药片啊、药剂的这种。 所以说这些是不需要特别额外去补充的。那在饮食方面也没有必要，比如说大鱼大肉，甚至一些滋补的中药材去进行进补，也不太需要。 对，确实不太需要，因为现在城市的这个孕妇吧，她基本上的营养都是非常均衡的，甚至呢会在孕期营养肯定就像你说的，她的两个妈妈，这个两个方家 妈都给做好吃的， 都给做好吃的，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观念就是一人吃两人补。但是其实来说呢是没有太多的必要性的。 好，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有的时候可能吃了以后还真的会让妈妈这个早孕期的这种孕吐反应会加重，反而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特别大心理负担。 对，是个负担。 好，咱们说完了这个早孕期的一些事，咱们来说说孕中期吧。其实孕中期也有很多妈妈有特别多的困惑和疑问哈。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听说这种高龄产妇在妊娠期糖尿病的几率好像会更高一些，说自己现在呢一直挺胖的，现在犹豫要不要老二，今年呢已经38岁了，年纪确实有点偏大哈。他想问问您说妊娠期糖尿病几率会不会更高，尤其是对于比较胖的朋友来说。 确实是因为妊娠期间的糖尿病的那个它本身的高危因素里头确实包含着它原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肥胖，就是 BMI 指数增高，还有呢就是高龄，确实是这个两个诱因，它高危因素啊确实包括。但是呢确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孕妇在她只要有她自己有这个意识到了这件事就好办了，因为我们通过早期她的均衡的膳食，这是最重要的，同时呢要加上一个 运动， 对，运动，这样的话呢她会很大程度上的降低她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这种风险。 管住嘴迈开腿其实非常的重要。 对，非常重要。 生活方式的干预，其实除了妊娠期糖尿病，我们知道是在妊娠期这样的一个特殊阶段比较容易出现的疾病，还有妊娠期的高血压很多的朋友也会出现，尤其是对于比如说高龄的孕妇一些孕妈来说，像妊娠期高血压它的发病风险是不是也比年轻的时候要更高一些呢？ 确实要更高一些。我们经常说高血压和糖尿病他们基本是就是 相伴而 行。对，相伴的。对，确实。 那对于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这些妈妈们来说，如果是高龄的，它虽然是高危因素，但它并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还是希望比如说能不能有一些提前的预防措施，尽量别让自己被这些找上呀。 就像我刚才说到的，就是那个预防妊娠期糖尿病，那我们就是均衡的膳食，就是管住嘴迈起腿，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预防作用。那么高血压疾病呢，它是因为在孕期呢我们也有一些预警的信号，所以呢我们说为什么那么强调高龄的孕妇一定要按时定期的去做孕期的孕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每次孕检过程中我们都会给病人测量血压，同时呢查他的尿的检查，来从而更早的来发现他血压增高或者血压波动的这种迹象。 好，这说到孕检哈，其实很多的这种检查项目是我们说高龄孕妇可能她自己独特的，比如说我们大家伙都知道这个羊水穿刺，我们都知道这个年纪大的女性朋友可能在怀孕的过程当中都要经历。我们之前也专门做过节目，因为有很多这个大龄的孕妈就担心说羊水穿刺别把我宝宝扎坏了。我们跟大家说了，现在都是在这个我们说影像设备的辅助之下， 对超声， 这个时候是不太会伤害到宝宝的，非常的安全。那我们也来说一说吧。有网友就在问，他说这个他自己听说年纪大了之后发生宫外孕的几率可能呢会高一些，还说胎儿的畸形率可能也会增高，是不是这样？还想问问，如果现在自己刚好35岁，像这样的一个年纪，到底要不要做羊穿？像宫外孕的几率，这个是和年纪有关系吗？ 也会有关系，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以后呢，他的那个盆腔的炎症发病几率呢也会增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黄金年龄早点要孩子。所以说宫外孕的几率也会升高，那胎儿的畸形率咱们有统计是不是也会升高呢？ 对，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也是大家可能比较能理解的这个例子，就是21-3体唐氏儿。唐氏儿呢是染色体畸形，他的智力水平低下，而且没有生活自理能力。部分的孩子呢，就是甚至能存活到30-40岁，就寿命还是很长的。那么这一类疾病，它在20-25岁这段时间，就是算全体就是女性的发病率的话，在人群中的发病率的话，据统计是600%-800%，就所有女性都算上，就所有人口都算上的发病率。但是如果说20-24岁女性分娩一个这样的孩子的几率，其实是1490%。还是几率还是很低的，但是这个同样跟流产几率是类似的，它随着孕妇本人年龄的增加，这个风险是会飙升的，当这个妈妈年龄达到40岁，她这个怀孕生21-3体的这个风险几率将达到106%。 刚才还是1000多， 1400 啊， 100多。当她年龄再达到49岁以后，她生育这种唐氏儿的风险将达到11%。 哦，这就是说这个成10倍成100倍的这个 增长，这个拐点基本上是在35岁。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就是还是建议35岁以上的这个妈妈们，不管是头胎还是二胎，那么要接受这个产前诊断，来早期的发现他宫内胎儿是否存在这种类似21-3体啊，或18-3体等等，就是染色体的疾病。因为这类疾病呢是没有，目前来说是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能够干预的，唯一的方法那就是不让他出生啊。这种 好，那这个胎儿的畸形率随着年纪的增大也会增高。那这个妈妈呢说自己刚刚好35岁，像这样的年纪要不要做羊穿？那是肯定就是要的喽。 目前来说，在目前国家颁布的这些我们说我们临床的指南或规范啊、指导意见等等，就专家的指导意见上面是明确的写着35岁以上的还是建议的。当然像现在新出了一种无创的产前这种筛查手段，就叫无创 DNA 检测。这种检测呢，我相信可能各位听众啊多少都通过其他的一些传媒途径，或者通过身边的朋友都有所耳闻了。这种手段呢，它的准确性比以前我们说的唐氏筛查的准确性是要强很多，但是目前来说呢，它仍旧不能替代羊水穿刺这个诊断率，它还在一个筛查阶段。当然35岁以上的孕妈妈们，如果说她是属于慎用人群，就是要跟大夫之间有个很好的沟通，他完全了解羊水穿刺是怎么回事，然后了解无创 DNA 检查是什么局限性，他自己可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做哪种。 所以说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35岁的妈妈来说，现在医生最广泛推荐的还是羊水穿刺这样的一个手段。 对。 而且现在的安全性其实真的是非常高了，和我们说很多年前我们在做这个羊水穿刺不是同日而语的一件事情了。在很多年以前，可能做羊水穿的的确确会有不小心扎到宝宝的这个情况，但是现在都有这个超声设备的辅助，所以说是完全安全的，您是可以放心的，而且是基本上能够帮我们筛出大部分这种唐氏儿的情况吧。 对，因为它只要它成功的获取羊水，成功的培养出细胞，然后染色制片染色以后，来能够完全的通过诊断这种染色体畸形的这种情况。 嗯，现在除了羊水穿刺呢，黄主任也和大伙介绍了，还有这种通过 DNA 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我们说畸形儿的这种筛查。其实现在啊，还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和方式，都可以在这个孕期帮助妈妈们去进行一些孩子的这种筛查。但是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没有办法继续和大伙来说了。没关系，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邀请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像高龄孕妈在怀孕的这个中期，比如说对于孩子的这种畸形率的筛查。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段？除了羊水穿刺，有没有一些新型的手段啊？咱们可以要黄主任和说一说，也要黄主任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多跟我们说一说，比如在怀孕的晚期，甚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这些高龄的孕妈们有没有一些宝典，或者说一些小方法，能够小秘诀帮助他们。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节目最后呢，邀请黄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如果在节目之外大家有问题的话，还可以在清华长庚医院继续找到您。 嗯，是这样，我的出诊时间呢是每周二的下午、每周三的上午和每周四的下午。当然因为我们医院呢，它出诊的时间在每个月呢就会有一些轻微的变动，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调整。那么其实可以在每个月的23号以后能够获知我们在下个月的出诊的情况。我也希望各位就是欢迎大家吧，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我出诊时间到诊室来找我。 好的，那也就是说最近一个月的出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周三上午和周四的下午。 对，确实是 黄主任的出诊时间。如果大家还要在节目之外想要找黄主任咨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这个清华长庚医院的这种官方的网站啊、微博啊、微信啊，到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咨询。也再次感谢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黄主任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些高龄孕妈们在怀孕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邀请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病科的主任医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魏建安主任做客直播间，说一说春季养生不容忽视的那些事儿。如果您感兴趣，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境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扩散条件优良，预计 PM2.5 的浓度全都在每立方米30微克以下，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 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 讲到了哪？ 好，听众朋友，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今天继续为大家进行2018高招直播咨询节目。